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今天是第8个中国旅游日，昌平区旅游委表示，今天昌平区内的11个景区将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大岭沟猕猴桃谷、北京后花园自然风景区、中国航空博物馆、轻武器博物馆、天池风景区、和平寺、虎峪自然风景区、双龙山森林公园等等。第10届月季文化节正在举办中，将持续到6月15号，包括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陶然亭等12大展区。近日，有关部门开始对位于什刹海西海旁边的300多平方米违建进行拆除，这是什刹海疏通环湖步道建设的第1枪。据了解，下周还将拆除位于后海西沿的违建堵点。一个月之后将迎来端午小长假，今年端午的假期为6月16号到6月18号，一共3天。从昨天起，旅客可以通过12306铁路售票官网购买端午小长假第1天的火车票。据了解，假期前一天的热门车次已经售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将在6月14号开幕，由于6月也正式进入俄罗斯全年的旅游旺季，再加上受比赛期间免签的利好政策影响，今年莫斯科地区的酒店房间异常紧缺，很多莫斯科酒店的费用要比平时贵了3成。相对于紧俏的酒店，购买机票的情况会好很多。据了解，由于此前各大航空公司增加了世界杯期间的航运，今年暑期前往俄罗斯的机票价格相对比较平稳，目前仍然可以买到北京前往莫斯科低于2000元的低价票。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也建议游客，如果您不是球迷，只是想去俄罗斯旅游的话，最好错开6月到7月这个时间段。据了解，目前不少旅行机构都放弃了世界杯期间普通旅游产品，选择错峰出游。我们接着再来关注最新的演出资讯。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下周五，素有芭蕾舞标杆之称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将在阔别国家大剧院8年之后重新回归，为观众带来经典名作《海盗》和苏联早期芭蕾作品《巴黎的火焰》。在这次的来华演出中，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派出了6位舞团精英，其中《海盗》的女主角梅多拉由舞团的首席舞者叶卡捷琳娜担纲。格莱美天团史温格歌手合唱团人声交响音乐会今天晚上将在北京音乐厅举办。被称为人声交响乐团的史温格歌手合唱团是开创无伴奏人声风潮的始祖天团，曾经5次获得格莱美奖。他们擅长以多层次的嗓音模拟出不同乐器的音色与音效，将人声的表现力发挥到淋漓尽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晴天，扩散条件较好，有利于假日出游，但是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今天傍晚到夜间，受高空槽影响，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外出要备好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 哎，大家肯定觉得有点奇怪啊，今天周六啊，怎么这个米下香露香米组合哪里去了啊？这个跟大伙儿说，我们已经把周末的两天啊，这两周啊给霸占了。 嗨，您在这好像身份有点变化，好像有点灭霸的意思啊，霸占啊！ 我这大权在握， 对对， 这手一握啊， 打个响指。 哎，我这四天都归咱了啊！因为最近这个电影热点啊，这《复仇者联盟三》真是太火了，是吧？ 火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其他的话题可能暂时啊都得避让三分。 嗯，那我跟张帆啊，在这两周的时间，四天时间里啊，咱们利用周末版的四点有戏，就跟大家呀盘点一下《复仇者联盟三》十年布局的，这么终极的一役。 嗯，我的妈呀，这个任务是艰巨啊！因为我们知道，这十年当中呢，从一开始咱们在直播节目当中也说到的这个顺序呢，大概也算起来至少有19部电影。 嗯， 那么这19部四期的时间肯定是不够说的，所以呢我们就捡重点，我们抓关键， 对 啊，跟大家呢来回顾一下某些时间节点和某些特别重要的线索。 嗯，其实复联三如果大家对之前所有的故事都不知道，基本上也不影响观看啊。 嗯， 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就是超级大片。昨天我还看到一个这个公众号发文章，就是说复联三为什么受到大家的欢迎，除了我们说这个有死忠粉，有铁杆粉，还有路人粉，对吧？ 嗯， 啊，就是作为最普通的观众来看待这样一个娱乐大片的时候，它打破了一些我们说审美疲劳的啊这些痛点。那么复联三好看在哪儿呢？当然我们本着尽量不剧透的这种方式跟大伙说啊，就是它满足了两个条件让大家觉得好看。第一就是过程足够精彩，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种电影啊，大家都知道最后的结局，最后最后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好人战胜坏人，对吧？正义战胜邪恶，道德战胜非道德，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大家就是要看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 战胜的， 对，这个过程如果不够虐，不够精彩，不够有趣，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很失望。电影工业到今天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这样一种观影的期待，这种心理啊， 这是第一点。 哎，第二点要素就是他的反派足够的强大。 他们说这回是电影史上最强大的反派 啊，对对对，打个响指啊，就是指不定谁就没了， 宇宙里边的半数以上的生命没了。 哎，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是说导演这次玩的真是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反派他强大到人类哪怕你是超级英雄可能都没有办法去抵抗他，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所以大家探讨的啊，说可能是一种隐喻，隐喻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啊，上升到这个层面了。所以一个好电影呢，它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好电影的标准，尤其是对于商业电影。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共通的标准哈，就是当这个电影出来之后会引发大家的讨论，哎，会成为一个热点，这个就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好电影的共通的，尤其商业电影啊，这样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非常的准确啊！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很多人今天，我看这个网络上也好，还是咱们在街谈巷议，在朋友圈里边聊天也好，都提到一点，说这个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的观众去看呢？还有一点，恐怕大家都是心知肚明啊。就是一部电影里边有那么几个大主角，大家就觉得不得了了。这部电影里有多少个大主角呢？这太多了 啊！ 说这一张票钱那值回来了，这里面有谁呀、啊？ 就说几个人，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啊。 嗯， 我们就不说这个角色名字，我们就说演员名字。 嗯， 小罗伯特·唐尼是吧？乔什·布洛林啊，克林斯·埃文斯，克里斯·海姆斯沃斯，斯嘉丽·约翰逊。然后我们再说马克·鲁法洛，后面还得加上这个抖森呐、啊，这个卷福啊、嗯，都来了。 嗯， 然后最后还得加上克里斯·帕拉特的星爵啊。 嗯， 所以你看看这部电影，能不影响到这么多的粉丝群吗？ 嗯。就是老几位全来了 啊，老几十位， 哎，对 啊， 好，那究竟复联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还没看我的朋友，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终极版预告片。 The entire time I knew him, he only ever had one goal: to wipe out half the universe.He gets all the Infinity Stones. He can do it with the snap of his fingers. Just like that. Tell me his name again. Thanos. We got one advantage. He's coming to us. We have what Thanos wants. So that's what we use. Talk about this plan of yours. I think it's good, except it sucks. So let me do the plan, and that way it might be really good. Wow. The end is near. When I'm done, half of humanity will still exist.Perfectly balanced, as all things should be. I hope they remember you. I'm Peter, by the way. Doctor Strange. Oh, you're using your made-up names. Then I am Spider-Man. 好，当然我们听到了《复仇者联盟三》的预告片啊，咱们就从这个《复联三》开始说起。 嗯， 怎么样来盘点啊这个十年布局呢？我觉得咱们找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啊很好，就是从灭霸的视角啊，这个 从大反派 啊，他要想打一个响指，要想消灭这个人类是吧？ 嗯， 半数的这个 宇宙当中的生命 啊，宇宙当中生命，他就得戴上那个史上最强的手套啊。 啊，对对对对 啊，这手套呢有一特点， 嗯， 上面有很多窟窿眼儿。 嗯，哎，这特别像是过去怎么写字儿用那手套。 哎，天哪，这窟窿眼儿不是放别的用的，放宝石用的啊。 这窟窿眼儿呢，刚好好像是在这个手的指关节的第一关节这儿，是吧？ 对，嗯，然后呢，那不够放啊，一共六个呢。 哎， 这个手背上还有一个， 对对对， 啊，干嘛呢？就是放宝石用的。 嗯， 那么这个史上最强的手套啊，这个手套的故事是吧？这个复联三应该叫灭霸传或者叫手套传是吧？实在是太厉害了，这超级英雄啊，这使出浑身解数都弄不过的是吧？那咱们就从这手套讲起。 手套， 哎，这手套一共是六颗宝石，这六颗宝石是颗颗都有自己的故事， 嗯， 颗颗也都有线索，就埋伏在了这十年当中的十几部电影当中， 嗯， 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宝石。这个第一个宝石啊，是戏最重的，好多电影都有它。 也就是在复联之前，我们看到漫威电影里面一直有关于这个宝石的线索在延续。 对，是哪颗宝石呢？就是叫做 The Space Stone， 就是空间宝石。 嗯， 空间宝石，如果大家还不太熟悉的话，那么我知道它的存放的这个东西大家特别熟悉 哦， 就是 对 那个。宇宙魔方， 就是被这个灭霸呀，捏碎了的， 哎， 把宝石取出来的那个魔方。 对， 这个宇宙魔方就是一个立方体的结构啊，你拥有这个宝石就可以，就是可以有这个物体瞬移啊，而是瞬移到宇宙的任何空间，所以就能量非常的巨大。那么首次出现这个宇宙魔方，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宝石是在哪一部漫威电影呢？叮咚，问一下啊，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其实第一次出现是在《美国队长》的第一部当中， 《美队一》里面也有了。 对，在这部电影当中，奥丁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宇宙魔方这个立方体结构当中，然后呢藏在一个这个挪威滕斯贝格一个古老的教堂里边，后来被这个约翰史密特，也就是那个红骷髅，被他给偷走了。这约翰史密特呢，他是这个德国纳粹的一个超级战士啊，这编的啊。然后呢这个他其实就特别想占有这个宇宙魔方，然后后来他也把美国队长的那个同样的血清注入到身体里了， 对， 结果他招架不住，他就是个皮肤就弄坏了，就成了这么一个红骷髅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美国队长》第一部《复仇者先锋》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罗杰斯，你爸怎么死的？ 芥子毒气，他是107步兵团的，我希望我也能被分配到。 你妈呢？ 她是个护士，感染了肺结核，也死了。 很抱歉， 给我个机会吧。 光是有哮喘你就不合格， 能帮帮忙吗？ 我在帮，我在救你。 战争持续蹂躏欧洲，不过援兵快到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来应征，要为国家效命。就连小弟弟也在尽力搜集废铁。干得好，迪米！ 好什么好？快放电影！ 嘿，请放尊重点。 英勇的美军战士正在和邪恶轴心国奋战，为了自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快点，别浪费时间！嘿，快放动画片！ 嘿，给我闭嘴！ 不管威胁有多大，美军和同盟军都将勇敢面对。 你就是不肯求饶是吗？ 我奉陪到底。 嘿，别欺负小个子。 我觉得有时候你喜欢被人贬。 我就快赢了。 这是第几次了？哦，你成了新泽西人了。在登记表上作假是犯法的，你的胆儿真够大的。 你录取了 107团詹姆斯巴恩斯中士，明天一早出发去英国。 我也该去。 行了伙计，最后一晚我们得好好乐了。 干嘛？要去哪儿？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美国队长》第一部的片段啊，大家不知道对这部电影还是不是很熟悉啊？这个电影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啊，除了有它的跟历史的真实的一种相勾连啊，同时呢，也给我们展现了很多很多就是叫做娱乐大片的一个必要的元素啊，比如说这个情感元素，那支没有跳完的舞啊，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的催人泪下啊。 还有就是成长的元素， 对， 一个什么样的弱小的人物最后能变得逐渐的强大起来，然后肩负使命，能够挑战这个邪恶的轴心。 另外就是美国队长这个人物啊，非常非常的深入这个漫威粉丝的人心啊。有人这么说，说这个美国队长其实他从各个角度上都是代表了就是美国就是对英雄的一种很完美的一种诉求。他跟钢铁侠不一样，钢铁侠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有缺点的英雄啊，就是这个美国队长从人物的这个塑造上有点像 DC 超人的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超人他毕竟他是外星人嘛，是吧？这美国队长土生土长的 土产的， 哎，对，怎么个像法呢？哎，接下来请大家呀听这么一段原声音乐，这个音乐就来自于美国队长，你听的这个音乐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有超人的味道？ 刚才这段音乐啊，这是美国队长的原声音乐啊。 嗯、 听这个音乐呀、啊，就特别有点很奇怪的感觉。就这个音乐呢，既有就是好像是二战某些史诗音乐的这种元素， 嗯， 又有呢像星球大战啊那种感觉啊，有太空感啊，有宇宙感、 嗯， 还有就特别像就是超人啊出现的那种神秘感啊，从天而降的英雄降临的感觉。 嗯、 所以这个美国队长的这个形象呢，非常的高大上，是吧？ 嗯嗯、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说啊，这个空间宝石啊，今天咱们这一期就跟这宝石聊上了啊。 这个刚才说了，它出现的第一次应该是在美队一当中。 对，那么它的落点，除了我们说复联三是把这个宝石呢，最终是被灭霸现在给抢到手了，对吧？ 嗯嗯、 那么它从哪儿抢来的呢？是从洛基手上抢来的。 哦， 啊，就是这个线索是接到哪儿呢？是接到雷神的第三部 啊， 去年的这个《诸神黄昏》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雷神三》的片段，这个片段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雷神和洛基两兄弟相爱相杀嘛。这个是雷神电影最大的一个看点， 对 啊，洛基也是作为一个就特别不让人讨厌的一个小坏蛋啊，一个小恶魔啊， 看起来有时候特别不靠谱， 嗯， 但是关键时候特别靠谱， 确实啊，来，我们来听听这两兄弟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我不这么认为，咱们家就没有开诚布公的遗传基因。 有，你不知道，就在我们上次谈话之后，你好， 嗨。奥迪是我们相遇，他的死又让我们分离，都富有诗意。我们现在最好形同陌路，两位王子随波逐流。哦， 就知道你不想跟我谈。 我告诉你，我可能待在萨克这儿更好些。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 你同意我的想法？ 当然，这地方适合你，蛮荒之地，混沌不堪，可以在这儿无法无天。 你真觉得我就这个档次吗？ 我觉得你很重要，老弟。我觉得咱们俩能永远并肩作战，可最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也可能你还有一丝善念。说老实话，咱们俩早就分道扬镳了。 分道扬镳是最好的选择。 我知道你一直这么想。来玩救命吧。 什么？ 救命？ 玩？ 来吧，你喜欢的。 我讨厌。 棒极了，每次都 丢人了。 你有更好主意？ 没有。 那就来吧。 我才不想玩什么救命。 救命！求求你们，我弟弟要死了！救命！快救救他！啊，太完美了！ 真讨厌。太丢人现眼了。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哪艘飞船是他让我们弄的？ 指挥官好。 好的。 虽然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区别。我知道我以前背叛过你许多次，但这次真的不是私人恩怨。抓住你的报酬可是相当丰厚的。 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 感情转瞬即逝。 我同意。哦，看上去不好受啊。亲爱的老弟，你越来越容易被看透了，我信任你，你背叛我，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循环。这你应该知道的，洛基，人生是要有成长，是要有改变，而你呢却总是一成不变。我想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虽然是诡计之神，但你的能力远远不止于此。我就把这个给你放这儿了。不管怎么说，各安天命吧。那么祝你好运了。啊，好了，我能搞定这个，不就是艘普通飞船吗？ 好，刚才我们听了听《雷神三》啊这个片段，那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盘点啊，从这个空间宝石来说，《复仇者联盟》的十年布局，其实在《复仇者联盟一》这部电影当中，就是有空间宝石出现，另外还有一颗宝石啊，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上半段最后听一听《雷神三》的主题歌，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可以来衡量它。 但是它是在复联这个漫威宇宙电影当中呢出现最多的啊， 也是我们接触的最早的一颗。 对对对对，最早的一颗啊。在复仇者联盟一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洛基啊，他其实是身上带着两颗宝石呢。他是不知道这手套有这么大威力 啊，知道他早不能给他了 啊。那时候他不知道，灭霸也不知道，灭霸要知道就不可能把宝石给洛基了。 对 啊， 对， 洛基实际上呢，他是听了这个灭霸的唆使啊，来地球兴风作浪。 嗯 啊，这个，他来到这个地球之后呢，他是有一个那个手杖是吧？ 对， 权杖叫权杖，权杖里边的那颗是心灵宝石。哎， 哦，那里边叫心灵宝石。 对，这就是为什么鹰眼会，记不记得有一段鹰眼不是被他俘获了吗？还有那博士，对吧？那博士不是就是听了这个受蛊惑了，被这心灵宝石的魔力啊给弄得叛了变了啊。 对， 我觉得漫威这事儿也有意思啊，就这个他只用一次，是吧？这灭霸，你要说要心灵宝石在手，你逮着谁让谁叛变、啊？ 对对对对对 啊！你让那复仇联盟自己打不就完了吗？这个咱就不细究了啊。这剧情还是有很多的 bug 的，是吧？哎，这个咱接着说这个空间宝石啊。这个空间宝石呢，其实在复联一当中的位置很重，因为就是它的这个能量使得把地球的上空撕开了一个口子。 啊， 于是呢，就是灭霸手下那个军团啊，就那些奇形怪状的那些人，那个打飞机、打飞船是吧？呲牙咧嘴的，长个异形似的，这些家伙们就都从天上就下来了啊！复仇者联盟打的就是这帮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复联第一次集结自己的队伍来对付外来势力的入侵。 其实复仇者联盟一呢，我个人觉得是比复联二要好看一些。当然了，复联二它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要再升级，其实回头再看呢，它是有很多比复联一更深刻的东西。但是呢，复联一确实给我们就是第一次把这些英雄们集结起来，它的看点更十足，而且这里边的笑点泪点都是非常的充足。所以复联一当时的票房口碑都是相当的突出。 但是我们看到复联一一直到现在，应该复联三的话这中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复联一是12年的作品，6年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超级英雄集结起来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在当中。当时应该只有六位吧。也就是主体的这六位， 对 我们最熟悉的六位，钢铁侠、美国队长和雷神以及绿巨人、黑寡妇、鹰眼。就是他们六个人。 对，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鹰眼没来啊。 对， 这一次缺席的是鹰眼和蚁人啊。那么这个咱们接下来呢再来回顾一下复联一啊。复联一我特别喜欢的那一段哈，就是钢铁侠这个在他最终要拯救地球的时候，其实呢我觉得导演还是偏爱钢铁侠的，因为他永远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主角，就是他跟美队现在算是双男主吧。 对， 就这种感觉哈。但是往往拯救地球老是要靠钢铁侠，而且在这个时候还特别催泪啊，因为跟这个小辣椒的感情啊，是吧？弄得老是这么分分合合呀，是吧？别别扭扭啊，然后每一次要拯救世界，就面临着要跟自己的爱人要离散。 对，在复联三当中，咱们也看到这一幕。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复仇者联盟一》的这个片段。这个片段一开始就是要关闭由空间宝石啊打开的这么一个缺口，但是。那个神盾局说了，不能关，不能关，为什么呢？有更大的威胁，咱们来听听。 他的权杖， 博士， 老黑的权杖，那个能量，魔方无法对抗，因为他不能和自己对抗。 这不是你的错，你被他控制了。 我好像记得，我做了个保险装置。 Loki 的权杖， 权杖能关上传送门，它就在我眼前。 先生，穿透它的壳之前，能量会用完的。 Jarvis， 知道约纳的典故吗？ 我不会把它当成榜样的。 Fury 指挥官已被停职，执行命令7A11。 7A11已确认，我们准备起飞。 长官，甲板上有异常，所有人员注意，有架飞机违规起飞，把它打下来。重复，起飞没获得批准。 有架带核弹的战机飞过去了， 还有多久？ 3分钟，它会摧毁整个城区的。加维斯所有能源送进推进器， 已经完成。 核弹已发射，2分30秒后引爆，完毕。 还能再打一轮吗？ 怎么，你困了吗？ 对着它的顶端， 我能关上。有人听到吗？我能关闭传送门。 快关上！ 等我，等等， 斯塔克，敌人越来越多了。 我这儿来了枚核弹，1分钟内就会爆炸。知道该让他去哪儿了。 斯塔克，你可是有去无回， 把能量都用来转弯。加维斯 先生，要联络佩克小姐吗？ 联络吧。 纽约市的街道变成了战场，军队也已经赶到了，正在试图控制局面，但是显然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我们听到的是复仇者联盟一的片段啊，为什么不能够关闭这个缺口呢？那就是核弹被放出来了啊，如果不利用这个缺口把这核弹送出去，那么就会造成特别大的一个事故， 就是像自杀一样。 对啊，所以说钢铁侠再一次拯救了地球，把这核弹一直送到宇宙太空。 对 啊， 那一幕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呢，就在天上就失去知觉了，直接掉下来了。 对 啊，这个里边也很有意思啊。你看，有很多人是不用靠设备就可以飞行的啊。我们知道有人靠魔法飞行，奇异博士，对吧？ 啊， 有人靠这个，就是他就是神啊，就不讲理，靠锤子飞行啊， 雷神。 嗯，这最逗的绿巨人啊，这力量太强了，他一跳啊 就跟飞人似的。 最后谁把钢铁侠从天上接下来的？你看雷神都已经开始转锤子了，是吧？他跟美国队长说他没减速啊，那意思就是没有知觉了。我要去救他，就那意思。这锤子刚转，还没形成螺旋桨的威力呢，绿巨人上去就把钢铁侠给搂下来了啊！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听一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在刚才我们听到那个片段的后面，那么复仇者联盟就集结起来了啊。结尾，这个片段的结尾大家仔细听，就是那一段雄壮的音乐当中啊，这个 史塔克大厦正式的改装变成了复仇者联盟大厦。 哦、对啊，有这一幕。 嗯，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发生了什么？别告诉我有人亲了我一下。 我们赢了。 啊，太好了！哎，干得漂亮，伙计们！我看我们明天就别上班了，放一天假。吃过阿拉伯烤肉吗？大概两条街外就有个馆子，不知道味道怎么样，但我想尝尝。 我们还没完事呢， 那晚点再吃烤肉。 如果还可以的话，我想喝那杯酒。 尽管这起刚刚被确认为外星人入侵的事件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这群被称为复仇者联盟的超级英雄们，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欣慰， 有他们真的挺好。你知道有人能够保护我们。 我爱你孙， 然后那些家伙咻咻就都完蛋了。然后那个绿巨人， 不知道感觉是不是安全？ 好像政府隐瞒了很多事。 超级英雄在纽约？那怎么可能呢？这些所谓的英雄应该为这个城市所遭受的破坏负责，这是他们引起的，可他们人呢？ 有关复仇者的问题多如潮水，但他们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了踪影。 怎么？难道这都是他们的错？ 他们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是美国队长救了我的命。无论他在哪儿，无论他们在哪儿，我只想说，想说谢谢你们。 复仇者们在哪儿？ 现在我没有追踪他们的去向，我觉得他们完全有理由休息一下。 宇宙魔方呢？ 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离我们很远。 你无权决定。 我没有决定，我只是遵从了神的旨意。 你就这么让他们拿走了？还有战犯洛基，他需要为犯罪付出代价。 哦，我想他肯定会的。 我觉得你不明白你做了什么。你成立了复仇者联盟，他们很危险。 他们是很危险，全世界都知道，甚至是整个宇宙都知道了。 这不正是我们的初衷吗？展现实力， 是自保的承诺。 现在该怎么办，长官？他们都各奔东西了，有些人走得相当远。如果我们又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对付？ 他们会回来的。 您真这么想吗？ 当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他们。 当中我们又听了一个复仇者联盟一的片段啊，在这个片段当中大家应该听到了这个空间宝石呢，就放到宇宙魔方当中，就是被这个雷神